望向編輯部第三 期，望向快報係嘛？ 望向快報， 望向編輯，望向編輯部咁樣啊？ 快報啊，是但啦，聖誕特備就好啦。又講完本地政治，但香港政治啦，正確嚟講，咁我哋又翻嚟啊，講下錢。就今日就係咯，除咗冬至之外嚇。好寒冬啊！多伦多冰天雪地，我谂买咗 Bitcoin 嗰班人就做冻过多伦多吓，咁啊雪暴都唔得了。 哦、Bitcoin 又反弹翻嗱， 系咩 ？Bitcoin 又反弹，强都算强力反弹系啊，因为怼到落去最低10,700，跟住咧就慢慢上翻上去14,000+喎又。 咁乜嘢？ 哇！过山车、啊 正，正路嘅，正路嘅，因为咧如果直落咧冇人买嘅。一定要反弹似样咧，先人买。仲有咧，呢啲弹咧会弹两三次嘅，但系咧应该出现咧就会一浪低于一浪嘅形态。因为其实咧，任何嘢唔好即系有时咧自己呃自己系冇用嘅。无论你当佢系 Bitcoin、股票、债券，任何总之投资产品咧，总有得投资、有得赌博、有得投注嘅嘢咧，你就一定系有庄嘅。Bitcoin 可以咁样升法咧，老实讲 ，Bitcoin 唔系而家啱啱出嚟嘅嘛，唔系旧年出嚟嘅嘛，其实好多年出咗嚟几年嘅啦嘛，系一段时间系好平嘅 Bitcoin 系咪先？ 系， 咁系一定系啊，老实讲啦，系一定系低位嘅时候咧，我觉得系有庄家咧系吸纳咗好多嘅 Bitcoin， 咁到而家，到即系老实讲啦，佢将佢咧系咁炒上去，炒到而家系最高去19,000+，系接近12,000。老实讲啦，见咗12,000咧。而家回翻落嚟嘅啲人咧，尤其是散户嘅心態咧，就會覺得抵買。一覺得抵買咧，就會有鬧底嗰、那個，即係咧會有人鬧底啊！而且人數唔少嘅，因為全世，因為 Bitcoin 全球噶嘛，你唔係淨係港股嘛，唔係香港嘅老千股，淨係得香港嗰啲小市民炒嘛。之前有幾隻嗰啲股票都係噶，升到上去100，跌到落嚟8蚊，啊，你會覺得抵買喎，因為見過100嘛，係嘛？嗰只有隻集成啊，香港有隻集成啊，嗰只招股价唔知系1蚊定几毫子嘅，炒到100嘛，100+嘛，成交过喎，但系成交一手自己交俾自己嗰啲嘢，根本就系自己做嘅，全部都系庄家自己做。咁而家怼落嚟啦，有人接货噶，因为而家啲人见咗嘛 ，Bitcoin 最高19,000+，而家买有机会搏，佢哋觉得会上翻19,000+嘛，咁所以咧14,500有人买嘅，跟住最紧要就系咁啊，而家啲人每日充满信心噶，10,700打咗底噶啦 Bitcoin， 所以咧跟住而家冲上去咧，嚟紧可能几日咧，估计咧就会有14,000+又晒一浸落嚟，跟住咧到10,000+咧又有反弹，就等你啲人觉得哇呢个铁底啦，下一次你哋就会有血肉长城，就排喺10,000呢啲位去买佢。觉得抵买啦嘛，哇跌破10,000喎，抵买喎，咁到时咧佢就可以派货俾你，所以我觉得嚟紧佢同股票系一模一样炒法嘅，系洗咗你脑，令到你觉得平，跟手咧就买，咁跟住咧，云杰有冇听阿老萧嗰个最新消息嘅关于 Bitcoin 嘅论述啊？ 有 啊，你哋觉得你有啲咩意见啊？ 谂得咁天真嘅老萧真系，即系佢又系当一分。新叫做咩新科技咁玩啦，佢成日都系咁嘅，即系以前就讲咩无人驾驶车啊，即系总之即系我自己读呢啲系 science 嘅，我觉得因为你 bitcoin 系可以复制啊嘛，咁你可以炒到 bitcoin， 咁你可以炒乜鬼嘢以太币啊嗰啲咁嘅嘢，其实只要可以复制嘢咧，咁你就可以俾人 control 到啊 ，control 到咧就好学你头先话斋，咁你我可以用啲財技去派貨咯，揾人去做好細咯，所以我唔知老蕭係講真話定假話。以佢呢、這個成日喺股壇玩咗咁多年咧，我對佢呢番嘢咧，其實有保留，唔知係咪佢自己揸咗好多啦，定係點啦 嚇？這個我唔敢講啦，即、就、係、是、我唔敢嗰、那個即係、就是、去判斷人哋嗰個動機啦。但係如果從佢嗰個講話咧，就即系好明显，你好似俾人俾 Bitcoin 洗咗脑咁样咯，讲嗰啲讲法嗰个论述啊。嗱 ，Bitcoin 咧系你唔可以复制翻 Bitcoin 出嚟，但系你可以复制类似嘅嘢啊， 有十几种噶喎， 你都系出 Moncoin 啦， 系啊， 十几二十种，咁啊，你以太币就其中咧第二大啦，以太币系咪？咁老实讲一样啫嘛，呢啲嘢你总之你可以谂嘅嘢出嚟 就人可以谂出嚟噶啦。你又冇一个政府背书，最紧要就喂啲人觉得系冇政府仲好啊？喂，冇政府嘅嘢点会好啊？将来你搵边个问责啊？系嘛？点解美国个副卷咁捻强？就系、是、因为你有得问责啊嘛？系嘛？你有个政府话俾你听 back up 啊嘛？而家边个 back up 呢个叫做 Bitcoin 咧？系咪？咁佢话咧无可取代、无可复制、数量有限制嘅嘢，全世界都可以发行啦。我哋可以发行200万个芒币啦，系嘛？ 系 可能你咪搵个数学家再复杂啲咯，将佢再复杂少少咯，嗰个数系咪？嗰个生产方式或者再复杂啲，咁样咪得咯？喂，呢啲嘢随时可以出10000种，随时可以个个都出嘅嘢嚟嘅，点可能可以即系投入咁多钱去买嘅？系俾人洗咗咯。老实讲，我觉得即系唔系话你一定会输啊？你可能而家都赢钱噶，系咪？咁同埋有人会去掘矿，譬如你买部嗰啲，即系买而家要买啲好靓嘅电脑先掘到矿啦。因为而家多人掘啊嘛，系咪？咁你掘矿本小利大嘅嘢，梗系冇问题噶，冇人去反对你掘矿啊。不过就卖嗰啲矿机嗰啲公司已经赚咗大钱啫嘛，赚咗呢一阵钱啫嘛。你掘唔掘到就未知系嘛？但系人哋已经赚咗先啦。咁你咪俾人赚咯，咁恭喜你，你都掘到咪恭喜你咯。咁你掘矿相对嚟讲咧就好过你去买，起码你嗰个成本低啲嘛。你掘到出嚟，哦，以前可能成本你掘一个可能都唔使$1000啊，咁而家升到过万啦，咪有好多倍利润咯，系嘛？咁你电费贵咗都冇问题啦，可以照掘啦。但系咧，你而家去到即系呢啲位，你如果用真金白银去投资咧，去买落去咧，我觉得你嘅输面就好大。是吗？咁老萧就话咧，即系呢个系无可取代嘅嘢吓，无可取代嘅人嘅电话值唔一定值钱噶嘛，系嘛？ 因为 一定值钱嘅无可取代嘅嘢， 你冇嘢，唔系你系冇嘢去 back up 佢，冇一个生产力嘅货品去 back up 佢啊嘛。呢样嘢，即系譬如话你买台楼，你有样嘢揸手吓，咁、但系你。譬如话你买只股票买天然气，你有天然气去 back up 佢，呢啲有咩 back up 佢？佢冇啊嘛，系一堆数字， 系冇嘢 back up， 系一堆数字， 完全冇嘢 back up 噶，系啊， 系 啊， 大家赌白钱嘅， 系数字嚟啊嘛，即系因为咧，唔系因为你佢话加密货币啊好先进啊，将来咧你好多政府都会出，咁到时我咪买欧盟出嘅加密货币咯，我咪买美国政府出嘅加密货币咯，我冇理由买你啲无厘头交嘅嘢嚟噶。 你根本背后有啲咩 back up？ 新近加拿大啊，嗰个叫咩鬼？中央银行啊，嗰啲都已经话嗱，呢啲嘢咧基本上系赌钱嚟嘅啫，唔系资产，唔系货币，大家睇路。你顶得顺你就去买，顶唔顺你就唔好去买啊。咁你自己睇路啦， 你当赌博嘅心态咯， 系 咯，你当赌博心态冇问题嘅，喂，你摆钱落去赢，同个澳门推百家乐一样，不过老实讲啊，我对于 Bitcoin 从来都冇改变过我睇法，就系、是、咧，等于当年即系早几年我初做节目，叫人哋千祈唔好买汤场一样，你如果要攞钱去买汤场咧，不如过澳门一口过落去买黄或者买对子， 嗯， 有机会啊赢噶嘛，啊唔系输鸠眼噶嘛。系咪？咁买呢个好过，即系买呢个即时嚟讲，你都唔系输够硬嘅，系嘛？你可能琴日俾你好彩$11000买到，咁啊而家14000，咪执3000啦，系嘛？执成30%咁滞咯，好好啊，系嘛？咁恭喜你咯，你咁叻走位系咪？或者你19000识得就系沽啊期货有期货噶嘛？你可以沽空噶嘛？冇人叫你买 Bitcoin 噶嘛？系咪？你可以沽空 Bitcoin 噶嘛？沽空咪赚大钱啦！ 讲衰啲人，讲衰啲，我觉得啲人炒游戏机嗰啲宝物啊，电子游戏嘅，玩游戏啲宝物仲好过你买 Bitcoin 一样。 系啊，但系你至少你嗰啲宝物后边有啲人每个月会货金啊嘛，你 Bitcoin 有人货金，冇人货金， 但你武器啊， 系咯，即系譬如话你嗰嚿嘢话值咁多钱，佢真系有咁多钱，你啲人真系货金俾去间公司，由个公司再转俾你啊嘛。点都好过你 Bitcoin 根本上保 咁。如果你有咁，如果你讲个货金呢个概念咧，咁就其实如果用货金个概念咧，就 Bitcoin 就好过攞去货金嘅。货金俾啫人哋啊嘛， 系 咪？即系你啊，如果你买攞钱去俾黄杨达咧，嗰啲货金咧，咁我情愿你买 Bitcoin 吓。 咁啊，梗系啦。佢自己都唔掂啦，呢班 凡事有比较噶嘛。 系。 佢 所以凡事都有比较噶嘛， 系 你一定有少少比较咧，你先觉得啊系咁啊 ，Bitcoin 就衰唔晒。如果你相比起黄杨达系嘛， 咁佢黄杨达系必输之局啊嘛 ，Bitcoin 你都有机会赢啊嘛， 系啊，系啊， 真 系，即系每样嘢都有相对嘅，所以一定攞黄杨达嚟比咯。咁你就会觉得啊 ，Bitcoin 都有可取之处嘅，系咪？起码好过黄杨达， 啱嘅。 但系好唔过去澳门买口黄。是不是 是 嚟緊我觉得呢都嚟緊嗰个跌一定係慢慢浸浸落㗎啦。咁到时佢啲货派晒俾你囉。喂、哎、你咪做持有 Bitcoin 者囉，做 Bitcoin 嘅持有者囉， holder 囉。 不过问题係可能 咁，但係呢喂。 唔係即係我意思係话而家啲人係咪行钱多还是基本上係冇咩好投资，即係比如买楼个贵得仔啦。咁不如买个 Bitcoin 当投资囉。 都唔平。 Bitcoin 喎、哦，唔、嗯、系啊 ，Bitcoin 佢可以拆细噶嘛？ 哦，系0.001， 因为而家个 Bitcoin 咧，系啊系啊，佢可以0.001啦，你可以拆散嚟买噶嘛，所以就唔系话即系完全即系衰到咁样嘅。咁你譬如你买0.1个，咁可能系千几蚊美金啦，0.01个咪0.001咪百几蚊美金咯。 系， 咁你其实等于赌点数啫嘛，你同。纯粹同赌点数或者炒外汇一样嘅，你就炒佢上落咯。 嗯， 但系我觉得系一定有人派货嘅， 系 呢啲咁高位咪派俾你咯。 咁冇计噶啦。 咁但系咧，因为你哋除咗你觉得咧嗱，譬如 Bitcoin 可以兴起咧，其实系咩原因咧？ 我觉得都系。有啲似造神咁樣，即係都係有啲人喺網絡查放啲聲氣出嚟，即係話呢隻嘢嗱，即係睇下老師呢個例子就覺得，即係佢信撚咗好似好高級咁，好似即係好似好難先破解到，好難複製喎，咁都係一用網絡去造神，做咗條神話出嚟之後，個咁咪覺得話，喂係呢啲咁嘅嘢咁稀。咁稀有嘅嘢，梗系一定会升啦，咁样谂咯。大家有啲人又咁谂咯。其实有啲似炒到古董，我觉得其实因为古董又系个价，你唔知喎。即系我都有以前跟啲亲戚所谓叫炒下古董玩下。喂，今日10,000美金，听日可能唔值钱嘅。即系好似佢睇嗰啲中央电视台嘅节目咧，就系鉴定啲古董嘛。即系如果即系唔知真定假，即系佢如果系假嗰嚿古董，当场揼鸠烂你噶嘛。咁即系我就都睇到， 我都有睇， 系啊，即系好似由天堂跌落地狱啊！但系有啲人又好平喺北京嗰啲咩胡同咁淘宝淘咗件嘢咁啊，10几蚊人仔咁啊，突然之间喂呢嚿嘢可能值10几万人仔喎，咁样咁嗰啲人又系由地狱到喂，即系由地狱到翻天堂啦。咁其实我就觉得都系呢种咯，我觉得似炒古董咯，即系个价值咧。是你唔可以 exactly 咁讲到价值系点，因为你评估唔到嘛，即系你嚿金咁你知金系贵金属，咁咪有重量，咁你嘅重量大细啊，纯度啊，咁咪可以评估到个价值所在。但系 Bitcoin 嘅话，其实 Bitcoin 嘅价值就系睇你炒作得几犀利咯，我系咁谂咯。 Bitcoin 咧，即系我觉得咧，你话古董人，我以前我都其实都有曾经从事类似嘅嘢啦，咁但系咧，佢同古董又唔。同因为股东始终呢有返咁上一年份。咁同埋呢 真係 其实股东係真係稀有啲嘅。咁但係呢如果你讲 Bitcoin, 究竟係即係有冇嗰个价值呢，佢以前可能有，但係而家俾人炒到呢啲咁嘅价钱，坦白讲啊，我都係完全冇价值。你将来呢，我觉得係啲人係会为自己买个，老实讲啊，咁高去买个 Bitcoin， 如果揸住，将来如果揸住唔放嗰啲咧，佢系会感到好后悔添嘅。我觉得，即系将来，因为咧，你系任何嘢，佢唔可以百分百制造翻一个 Bitcoin 出嚟，但系可以制造类似嘅嘢。即系咧，你喺铜锣湾开间卖鱼蛋，第一间开鱼蛋，哇，赚好多钱，你发达啦。咁你如果嗰间卖鱼蛋嘅嘢发行股票，仲要买。一二百个 PE， 咁你会唔会去分身去买嗰啲股票啊？其实道理一样嘅，你开间鱼蛋档，我咪喺你隔篱开500间咯， 成条街都系，成条景隆街、洛克道，由洛克道一号卖到洛克道570号，系嘛？冇洛克道冇咁多，洛克道去到545号啫。咁由洛克道一号开到洛克道545号都系卖鱼蛋嘅，咁咪得咯。 即系等于 你嗰个咁第一间鱼蛋 档，大肥讲 有冇价值咧？ 系咯，等于大肥讲过话喺大陆开食肆，你做得好，身边隔篱嗰成条街几十万人，有几廿家一齐开，怼死你咁上下。 系啊，系啊，即系咧，你可以开，但系咧嚟紧会有好多嗰啲类似嘅产品出嚟，咁你市场有冇咁多钱去追捧咧？啊！你话你系龙头，问题龙头嘅嘢好容易。如果第日嗰只嘢好炒啲，人哋就会放弃你噶啦。同埋你可以炒得，之所以可以炒得咁高，唔系一定系人为因素嘅，绝对唔系因为嗰啲小市民推上去嘅，系一定系大庄家炒咗上去。炒上去目的系乜嘢啊？目的系持有 Bitcoin 啊，目的系卖俾你啊嘛。同炒股票一模一样，所以咧，股票庄家讲嘅嘢。如果佢真心相信咧，我觉得佢俾人洗咗脑。如果唔系咧，大家就唔好相信啦。 嗯， 同炒股原理一模一样， 有啲似当年 A 股咯，屌又系跌好捻多，之后又升少少，之后又升少少，又升少少，之后又大跌一嚿，之后又升少少咁样咯。 吸咗之后， 系啊， 系咪 系 咁攞咯，总之咧跌到喂派晒啲货俾你，吸吸落噶，嚟紧 Bitcoin 个预期嘅走势一定系吸吸落噶啦。所以咧，即系你如果自己掘矿咧，都适可而止，掘到咁上下，你唔好再买新机啦。如果唔系咧，到时你翻唔到本嘅。你嗰部机我哋打玩电脑游戏嘅啫，只能够啊。咁但系咧，喂，环球股市。是有几好喎、啊，其实吓、啊，即系全世界嘅股票又唔错喎。你谂下啦，呢个世界系咪好多钱咧？连 Bitcoin 呢啲都有人炒，系咪啲钱真系多到水浸咧？ 嗯， 以太币炒到最高800啊！以太币今年52周低系7个几嘅咋，炒到100倍有多啊！以太币， 嗯， 因为我有朋友咧都喺大陆咧。是好多钱，我朋友在大陆咧搞呢啲类似啲虚拟货币，所以当时咧我一听到咧，我就对 Bitcoin 好有戒心。屌你啲，摆到明老千局嚟嘅，系人都搞得嘅。 系啊，系啊，系啊， 尤其 系人都 开 得噶。 尤其是即系譬如话有啲新闻又话好几单又话嗰个人抌咗嗰个咩手指啊，抌咗部机啊，要去揾啊，变 机 hard disk 嚟，主要 hard disk 嚟。呢个 hard disk 入边嘅， 成日都有呢啲咁嘅故事，即系讲衰啲，有啲似当年炒科技股啊，科网股啊，即系好似嗰啲叫吓咩扫地阿婶啊，收唔到僆仔嗰啲钱啊，嗰、那个僆仔又不如阿扫地阿婶你入股啊，咁入咗股啊，后屘发咗达啊，阿扫地阿婶都无啦啦赚咗几百万啊，嗰啲咁嘅故事。 而家仲有啲歌仔唱咩？ 其实有一个类似嘅，系啊，其实有一个类似嘅就系话，索马里海盗嘅故事啊，就话索马里海盗咩有一个索马里嘅女人啊，啲海盗托佢话嗱，我哋而家去做大世界，阿婆你同我整个手榴弹啦，咁俾个手榴弹佢好啦，咁啊后屘劫咗只游轮翻嚟啊，嗱我有几百万啊，分咗几十万美金俾你啦，咁阿婆好开心。呢个故事喺索马里流传，基本上系一模一样。Bitcoin 呢啲咁嘅嘢， 系佢索马里海盗咧，唔系唔使劫游船嘅啦，而家因为咧佢有一个好宽宏、好有气度嘅政府咧，系愿意交赎金啊嘛，大量嘅赎金啊嘛。系嘛？咁所以咧，嗰个一啲问题都冇嘅。而家有个政府会用自主研发嘅直升机空投啲赎金俾佢噶嘛？系嘛？所以咧，佢都唔使去劫其他嗰啲啊，专劫你中国就得噶啦。 哦，唔系有战狼部队嘅咩？ 战狼咪讲笑啫，而家索马里都冇得交赎金啊！唔系，而家海盗。都少咗好多噶啦，因为咧佢有日本嗰啲志愿团体咧，就去到索马里咧就教佢哋捕鱼啊、农业啊咁样咧，咁佢哋最紧要啲农民搵到食， 咁揾到食咧，佢咪唔会去打劫咯？佢当时去打劫都系因为揾唔到食啫嘛。 咁系。 咁而家揾到食啦，咪唔使去做贼咯，系咪先？系有头发边个想做甩呢嘅，系嘛？ 啱嘅。咁咯。 系啊。喂，但系头先嗰个话题其实未讲完咧，因为嗱，全世界其实真系好多钱咯，系咪？ 系。 因为我琴日我见 Bitcoin 嗰个交易咧，好似我琴晚临瞓之前睇有成160,000个成交咗 Bitcoin 啊。 吓。 以万几蚊美金一个。十六万个即系几钱啊？成交谂 哇， 当你平均万蚊啦，一个一万个就亿五噶咯，系嘛？一万成一万一亿啊嘛，一万个十万个15亿美金，咁如果十六万个即系有成20几万亿美金噶咯喎。 即系其实究竟个庄家系点？ 唔系廿几亿 吓，个庄家 廿几亿美金啊？ 个庄家系啲咩人咧？吓，我反而好有兴趣。 我真系 佢就。佢就标榜冇庄家， 点会？ 一定有庄家， 呢个标系比较公平嘅。佢就话冇，佢嗰啲网络都咁讲，佢话嗱，我哋就公平啲嘅，冇庄家，所以大家可以玩得安心，即系冇后边就冇人操控嘅。佢而家就系买呢点咯，都系佢一个买点嚟嘅。 其实操控讲到操控，你边个 hold 得最多嗰个就有话事权噶啦。但系你而家。你而家系唔能够知道边一个 hold 得最多嘛？呢个先系问题嘛？ 唔系，因为佢个保密局，佢系好保密系好犀利噶嘛，可以做到。所以咧，话唔定金正恩系最大嘅庄家嚟噶，冇人知噶，系嘛？又或者唔系金正恩咧，或者系又或者系哥，唔系啊，哥伦比亚毒贩咧，或者唔知噶喎，系嘛？又或者可能系习近平系最大。有庄家系，亦都冇人知道。咁所以咧，即系老实讲啦，你哋即系表面上睇落好似冇庄家。喂，系问题系个庄家系边个？食咗你啲钱，你都唔知边个系你嘅仇人啊！而家 系啊， 最大镬系咁啊嘛，系嘛？即系你又喂买咗刘梦股票，买咗嗰几只老千股刘梦红照道啊，或者某个医生，唔系你起码识得诅咒啊，系咪？ 佢作 蔡志明嘅女，喂，蔡志明嘅女俾人诅咒咗好多年噶啦，蔡志明嘅女系咪？咁佢啊而家喊苦喊苦话唔关佢事系嘛？喂，你起码都知道边个你喺你鹅颈桥打小针嘅时候，你都指到明啊，蔡嘉怡啊，而家唔系啊嘛，而家问题你都唔知边个系你嘅仇人，即系 冇仇报啊，系啊。 即系你只能够括一声吞咗佢嘅，输咗钱，冇得讲啊，系咪先？系啊，所以冇嘅，即系呢啲嘢咧，你买翻正常嘢好过啦。 唔 好咁啊！有啲人想有啲人想发达，咁我哋都唔会阻佢发达嘅。如果佢觉得自己睇得咁清楚嘅话，即系佢哋咪喺伊德道同埋呢个芒向布林。留言咪话，唉，又话点点点点，又话我哋睇唔清啊，睇唔懂啊，咁系啊，我哋睇唔清睇唔懂，所以我哋明 白。你赚多啲嗱，老实讲呢啲钱咧，我哋真系冇本事赚啊。喂，你话 Bitcoin 咧一两蚊咧，你可以博佢升一万倍啊，到而家升一倍都升唔到啦，边有得博啊？啲嘢，人哋升咗万倍啦，人哋赚咗万九几倍啦，你而家真系博一万倍啊，你而家真系博一倍都博唔到啊，即系讲个直播率问题啫嘛。系嘛？ 系， 即系当然你可以讲嘅，喂，唔系啊 ，Bitcoin 啊，可能系10蚊嘅时候有一个先都唔值，升到10蚊都1000倍啦，唔可以咁计啊嘛。而家个冧手咁大，系嘛？你仲要拆细佢，你就拆细到0.1喎，0.01喎，0.001喎，系嘛？即系你系腾讯，如果腾讯再拆到5次，你会唔会搏佢又升几倍啊？唔会噶啦，系嘛？腾讯拆到1次啫，嚟紧再拆多。嚟紧再拆多，可能我会再拆价。而家4嚿水升到500蚊，佢哋再拆噶，再拆多镬噶，肯定。 嗯， 系到时有1.5咯，再拆咯，咁啊即系25股等于拆25股出嚟咯。 嗯， 拆细佢系正常嘅，股价咁高，你叫人点买 啊？ 系啊， 系啊， 反正佢哋睇得通啦，我哋睇唔通。佢睇到 呢个系香港嗰个投资者，其实中国人咧同大陆嗰、那个唔系同埋外国人嘅分别啦。嗱，好似美国啲股票有啲好贵噶，你讲巴棍几皮，好似几万蚊美金啊，系嘛？以前唔知2-3万定4-5万蚊美金一手，咪一股啊，唔系一手啊。咁你买一股都买唔到噶嘛，系咪先？你一般人一手都买唔到噶，因为 香港就是那个好像最近一样的嘛，汤铺和那些叫做汤房一样的嘛，你买美四百尺就汤到二百尺。是的，是的，是的，就是一样概念来的。但其实呢是数字上的游戏，令到你觉得容易食容易上车。股票的拆势和那个叫做楼或者那些铺拆势是一模一样概念。 冇错， 所以呢啲嘢咧，就大家买嘅时候就要小心。即系你话腾讯拆咗之后，系咪继续升咧？梗系啦，人哋个庄家控制啊嘛，人哋嗰啲基本上系基金，全部都基金揸晒噶嘛。啲腾讯系嘛，啲散户有几多？即系当然都有啦，买一百股啦，五百股咯，系嘛，买一手两手啊，做几个月钱又买一手，咁就可以有咯。但系你唔系话出面个个都去买啊嘛，咁啊。嚟緊個股市其實都係向好啦，你好難又冇乜點有因跌啦，因為而家美國好似進入咗即係個經濟好穩定咁增長啦，其實全世界都係。 因為我今日睇咧話有好多大公司決定話會回流翻美國，因為有個稅務優惠。 減税係啦，減税啊嘛 嚇，咁譬如話有 對香港有冇影響咧？其實 嚇、 啊、吸曬錢走， 有冇影響 咧？而家啲人就话咧，嗰啲资金咧就会去晒美国啊。咁如果资金真系全部去晒美国，又唔使加息噶，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真系、啊。 即 系 佢冇需要加息嘛，因为佢资金，因为佢水浸啊嘛，佢水浸仲要加息，咪减息咯。 嗯， 即系唔能够佢一边加息，啲资金又疯狂去，咁佢又疯狂地俾利息你噶嘛，系咪啊？ 嗯， 佢一吸晒资金入嚟就唔使加息噶啦嘛，就要减息噶啦嘛。啊、所以咧，好多時候啲嘢係雙向嘅，即係你兩樣嘢會相對嘅，唔係話哦發展依樣嘢又會發展嗰樣嘢。咁你啲資金，當全世界嘅資金都翻去美國嘅時候，就要減息㗎啦。一減息，全世界股市咪有邊個？係咪？咁但係咧，你即係咧，我之前我都預測嚟緊美股會繼續升啦，有機會會升到三萬點咩？而家就嚟兩萬五啦，爭少少兩萬五啦，係咪？好。快嘅美股上一千点，快过香港上一千点啊！最近系嘛？你见佢眨下眼，爬爬，即系三爬两步又爬一千点上嚟，系嘛？ 系、哦。 咁因为咧，佢而家其实你特朗普一上台，咪华尔街啲大鳄全部俾佢放晒出嚟啦。以前奥巴马嘅时代，个个戴晒紧箍咒，系嘛？又唔严限你哋唔可以做乜，唔可以做马，又唔俾你出咁多花红，唔俾你即系搵小股民揼柒啦。等于而家特朗普上台话鸠知。最紧要咧就系帮晒嗰啲大企业，系嘛？大企业揾到食就得噶啦。你啲人，你哋咧滴流效应噶啦。我哋咧发得达啦，我哋咧龙虾做早餐咧就攞翻龙虾壳俾你煲粥食，系嘛？即系老板龙虾刺身做早餐，落埋啲虾壳，咪俾你嗰个伙计攞出去煲龙虾粥食咯， 系嘛？ 咁你啲伙系啦，喂，咁你伙计啲龙虾，喂，既然喂有龙虾壳嚟煲粥，咁你屋企面？包咪唔撚食咯，咪俾個黑，咪俾街邊黑衣咯。咁有滴漏效應，係咪有滴漏效應先？係咪人人有飯開先？ 係啊！ 而家美國特朗普就做緊呢樣嘢嘛，所以咧嚟緊係貧者越貧，就富者越富嘅。所以咧，大家如果你話為自己，因為冇我哋已經冇辦法啦，冇辦法為咗全人類爭取幸福啊，唯有爭取自己嘅幸福啦。 爭取自己先啦，梗係 系啦，咁唯有争取自己幸福啦。咁所以咧，嚟紧个股市都系不断向上啦。而且咧，佢又即系你见佢回入唔多啊，真系每次咧一有少少恐慌咧，其实就要买噶啦。 嗯， 每次都系嘅啊。咁啊， 但好似恒指冇美股咁好升得，而家翻晒。 喂，恒指咧而家又上翻二万九千几啦，咁、 啊、 因为香港始终咧2万上次三万零三掂一掂咧就回头，因为始终三万系一个即系 心理关口 嚟嘅，始终心理关口嚟嘅，始终咧唔会一次个冲一嘢就冲破噶，我估咧可能要冲多一至两次嘅， 系 你紧啊，可能要冲多一次啊。有两次咧，因为今次咧个势好明显要冲上去三万嘅，咁但系冲三万之后可能又回翻啲落嚟，再冲过，即系分开两段力咯。我觉得可能要冲两次咯。 哇！ 但系下一次冲，即系下一次再冲就冲破二万零，唔系三万零三噶啦。咁嚟紧恒指，我嚟紧 一年都好睇好嘅，即係上半年啦，下半年唔知。如果上半年炒得太癲嘅話，但係如果根據最近依啲即係啲莊家手法變咗咧，唔會好似零七年咁樣咧，一個即係三個月升一萬點咁樣衝上嚟。因為零七年大家仲有印象記得咧，係試過一個禮拜十月份裏面咧，係日日升一千點噶嘛，每日打開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 開心啊， 就升，好誇張，一日就一千點噶啦，即係咧當時。时咧有个人就好惊嘅，叫沈大师，一系咧人劫捻到扑街啦，可能佢冇买噶，因为正常人，正常人你知唔知？我真系识得个阿婶啊，喺嗰阵时喺海通证券啊，嗱嗰阵时仲系叫大福啊，未卖俾海通，有个阿婶咁啊，上海婆嚟嘅，就喺23,000点就听捻咗沈大师讲沽期指啊，跟住一路冇钱，升一千点，升一千点补50,000蚊落去，嗰张期指啊，补咗50,000啊，嗰张期指。一张期指补咗50,000落去， 我谂打小啊打小人都使咗唔少钱啊！打阿沈大叔， 搵慢慢斩死佢，搵人 佢系，总之31,000点平仓咯，31,000点平仓系俾人打靶嘅，真系冇钱 惨，屌冇受过呢啲。 喂，1,000点补50,000啫嘛，系嘛？你10蚊点咁啊，1,000点啊补50,000落去啦。一嗰阵时试过最。最坏的情况啊，朝头早一日都补仓，每日补一次。 咁啊，如果我沈大师都好命硬，即系咁都唔死，冇人买起佢，算佢好彩喎。有咁日日俾人 佢帮人做嘢啫，我觉得有帮人做。 系啊，香港好睇，系啊，香港好和平嘅，都话系不嬲都一个好和谐嘅城市嚟咯，系嘛？即系你见啲人啊。都冇俾人打，即系香港人都好无下嘅。而且佢肯定冇买嘅，佢鸠勾嘅啫嘛，点会买啊？呢啲嘢老实讲，我都话老板13张啊，一毫子亲都可以输1亿噶，你日日输10年，系嘛？你咁样输法系咪先？ 系啊， 会真系扑街噶嘛？咁啊，嚟紧即系大家都把握下啦。我一路都今年。到7-8月都開始講啦，佢嚟緊個股市係慢牛，總之一路慢慢浸，慢慢上，慢慢上，但恰你冇貨啫嘛，啲大户揸曬，恰你冇，係嘛？ 同埋我覺得7777上台應該經濟都會好喎，即係會派下糖啦，應該都經濟應該係會好，因為佢證明自己係 Angel 啊嘛。 唔係，佢未必需要派糖，因為咧佢只要 唔做嘢， 佢嗰、那個。系啊，佢嗰个措施，只要佢嗰个政策咧，系顺住嗰个大势行咧，其实就嗰个成个环境自然好嘅。因为你啲人最紧要咧，你而家即系自先都讲句，譬如你啲工程界，喂，做多好多生意喎，运输啊、工程啊、地盘啊、建筑，个行各业都旺噶。你工程好，你银行都有做。数嘅银行又可以贷款，可能佢又买新设备，系嘛？又买泥头车啊！咁你接工人又加人工，咁咪市面上一定好噶。 食肆嗰啲就大旺晒咯， 全部好。我话而家咧，sorry， 大肥早一两节目讲得好啱啊。去你立法会支持你嘅人啊，都不如啊大喜屋嗰啲放题啊，大喜呢个放题人。数多过你嘅，点解啊？300几蚊喎，人哋都去大喜屋喎，点解唔去你支持你啊？又唔使钱，民情转咗嘛，系嘛？啲人舍得使钱啊嘛。而家啲放题喐下都300几噶，即系其实物价系，即系你见嗰啲消费系越嚟越贵嘅。问题啲人咧系越嚟越肯使钱，因为其实使钱咧系嗰种心态嚟嘅，系你对于嚟紧，你觉得你搵到钱啊嘛，你咪使咯。 系啊。 以前经济不好，即系你2002年、2003年嘅时候， 香港人啊， 个面口閪口閪面嘅，好似死老豆咁样嘅，好似日日都死老豆咁样嘅，因为冇希望啊嘛，因为你系冇希望啊，你唔敢使啊，12蚊大家乐一个下午茶餐，自由王鸡俾加杯红豆冰，12蚊，2002年、2003年，当然都好多人食啦，但系当时系12蚊一个下午茶餐，而家28蚊。定系30，咁你攞系啊？你睇下就系啲人即系对于自己嚟紧啊，佢哋有信心揾到钱，咁咪舍得使咯。而家个环境一样啫嘛，你个即系信心好，环境佢哋觉得嚟紧都唔会唔忧患冇嘢做， 咁经济自然好噶啦。嚟紧你都好难有啲乜嘢逆转啊，有啲咩大嘅嘢去逆转，即系佢顺住个势行啦，系嘛？就算你讲真啦，梁振英上台，其实个成个成个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市面系唔错噶，其实即系你见嗰个环境啊，系除咗啲人憎梁振英之外咧。其实你净系如果你谂住梁振英个市面好好嘅，由一二年去到一七年冇停嘅，货提嘅物价由156蚊、170蚊一路加加加到200、200、300、303加一都仲要仲有人去排底食，你咪见到成个趋系向即系嗰个经济系一路好似稳步咁慢慢增长上去，公务员又加人工咯，系嘛？跟住啲地盘佬又话加10%嘅人工咯，咁你点跌咧？啲嘢点跌落去咧？啊，喺经济好，样样嘢都稳定嘅时候，加埋你啲反对派又冇晒声啦，以后都俾人消灭咗啦。嚟紧更加即系呢一年嚟紧一年会更加稳定咯，个市即系市面好稳定咯。即系你站在生意立场，做生意都好稳定，好稳定嘅一定。你会加大投资啦，因为你觉得又冇拉布啦嘛，又唔会阻住啲基建啊嘛，拨款又全部通过啦嘛，政府使钱，咁、样。咁又开始香港又有定流效应啦，系嘛？ 系啊， 系啊，咁啊个个都过得好咯，所以唔会有人反抗噶啦。变咗咧，反对派会辛苦几年咯，你起码都挨过呢几年咯，唔好等。 应该话激进派啦，民主党嗰啲啊，即系大家都走翻去中间啦，甚至公民党应该都会比以前差好多。我觉得民主党应该都系做翻大佬，唔系大佬系大佬噶啦，都系。 是啊，其实即系咧，反对派咧，其实民主党坦白讲，佢都冇乜反对成分嘅啦。咁多年嚟，佢同李华明都讲过啦，佢哋民主党有90%几嘅投票意向同政府一样，都支持政府噶，好少反对嘅，系一两个议题反对啫嘛，大部分都支持嘅，系嘛？ 唔反啦， 做翻啲人哋讲，你咪做翻啲人哋认为你做实事嘅嘢咯。嚟紧公民党，我觉得呢几年来咧最萎。我想最多会是公民党，因为他觉得你们帮不到他嘛，你们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救世主的角色了嘛，因为现在觉得喂市面上欣欣向荣，楼市又最近其实是楼价好，楼价 是啊， 在一路是这样升、我都讲过了，03年七一大游行不是因为你50万人不是来反你董建华，是因为楼价跌了70%，是因为那个生活压力太大，是啊，经济不好才会有人那么多人上街，经济好真的没有人上街的。 那都正路的，其实一个正常社会就应该是这样 的。是啊，那你其实人生活希望安居乐业而已嘛。有 民主都为了，民主都为了大家活得好一点而已，其实就是因为怎么说啊，我都很尊重毛哥，但有时他为了他的理想搞到唉，总之就都唔好讲，我屌那声，总之都系心，即系为咗某些人嘅叫做共产理想，搞到投张白票，令好多人伤心咯。包括我，虽然我冇得投票，又唔系香港人，但我觉得，哇屌，原来你嘅理想系凌驾喺市民嗰啲幸福上边啊，咁啊，我要嚟把捻啊， 系啊，唉，咁啊，冇啦。即系嚟紧一年大家嗰个专心啲系搵下钱啦， 固本培元， 同埋我哋其实嗰个方向真系要，系咪真系要转方向啊？我哋要讲多啲民生同民生有关嘅嘢咧，即系我觉得你哋做多啲嗰啲叫做咩？香港嗰啲叫做咩？围标咧，我都系好事嚟嘅。因为点解咧？因为你哋全部喺海外啊嘛，咁寻唔到你哋嘛， 系 啊，我哋分享啊嘛。 其实大家可以将一啲香港唔方便讲嘅嘢俾我哋咯，虽然就 系啊，讲晒出嚟， 系啊，真系，我觉得嗱，呼吁我喺度呼吁啦，啲网友咧有啲咩爆料，即系咧，尤其是啲黑幕啊，尤其是啲咩工程黑幕啊、围标啊、嗰啲黑法团啊，甚至乎啲公司有啲咩贪污丑。问啊，任何你哋香港人方便讲，又是我唔方便讲嗰啲咧，交晒俾你哋摸向边度 都得噶。 咁你哋海外，海外发工，喂，咁你海外发工由香港，即系等于帮香港做翻啲嘢吓。咁啊， 仲有 我觉得 啊，都有大陆网友都成日 PM 我哋话，即系同即系日讲香港 某啲网台啲鸠嘢，即系乱鸠噏啊， 系啊， 可以啊，好个大网友真系讲得好好，即系佢话阿刘世良有好捻多系鸠噏嘅，屌又系自己凭空想象嘅，好捻多嘢又系，唉，不过我哋搵翻啲再讲呢、這个。 好啊，好啊，好啊，咁啊，即系等你哋转型啦，真系要转型。 其实我哋一直都做紧嘅，我哋落谂住，即系会面向大啲市场咧，即系大粤语地区啊嗰啲，我哋一直都系谂住咁样，因为，唉，即系真心讲，香港都系只可以做啲民生嘢，其他嗰啲大理想咧，我谂 啲 我哋真系冇啦。 冇啦，冇咁嘅图。 做得几多得几多，我哋真系做得几多得几多咯。即系其实而家啲人咪即系如果唔得嘅话，即系零拆鸠咗台佢，即系拆大台啲文化。而家连啲黄丝都系咁样谂，屌嘥鸠气，所以都系做翻啲民生算鸠数。 系啊，即系最近一年嚟咧，我都有个谂法，就系咧黄丝客，坦白讲，一个我都唔想要。 呢、這个真 的、真系嘅，你哋俾我感觉你哋好卵蠢， 真 系 好 卵蠢啊！唉，咁啊冇办法啦，即系得罪啲讲句啊！你哋如果听到呢一段，即系嚟到呢度仲听紧我嘅话咧，我都唔好意思啦，系我都唔希望你哋再听落去啦吓。 即系 咁啊， 可能佢哋会反，唔系即系如果大家会再反省，唔好话佢哋啦，即系我哋都有反省啊！即系我哋谂下。屌啦，升啲黄丝真系屌，有好多黄丝跟紧住共产党啲拍子戏冇屌啦，升即系共产党讲乜，佢又做晒嗰啲 propaganda， 即系帮人哋做晒宣传机器喎，屌 系啦，佢哋咪仲其实等于浮夸啫嘛，人哋唔想，人哋想你做嘅嘢，你跟住人哋做，完全系浮夸嚟嘅。唉， 嗰啲港独嗰啲嘢就系、是，唉，总之佢，但系佢哋唔睇微信，但系佢唔知道。即系共产党扣帽子真系有一套，即系你只不过系喺个毕业典礼走咗出去就扣你帽子，系港独分子啦。嗰啲所谓黄丝媒体咧，就话喺度鸠讲，又话咩违反言论自由乜乜柒柒咁。其实全世界你毕业典礼啊，喺度嘘，喺度坐低都系屌柒你啦，人哋。 系啊，你国歌嗰啲嘢，你即系全世界一样噶、哦。佢共产党佢就系想你咁做，而你又真系走去咁做、哦。 唔系， 因为俾位人入咯。 香港人系好有嗰种叫大香港主义啊！佢认为佢哋嘅世界系咁，全世界都系咁样。佢哋冇 傻傻地嘅啫。 即系 咁咪俾人利用咯，咪成日俾人利用咯。 得唔使食翻？ 冇办法噶啦，唔系冇办法噶啦。你即系你跟住佢拍子起舞咁，你咪得到人哋要嘅效果咯。 多捻正， 冇办法嘅。但系即系你唔系咁，你后生仔讲真咧，有一定年轻人一定冲动嘅，冇办法嘅。咁人哋计到你会点做，知道你会冲动，计晒你会点做。咁人哋咪根据你哋嘅性格或者根据你哋嗰个民情嚟设计啲嘢嚟。 搞 陷害你哋咯，系冇得讲噶啦，即系呢样嘢咧，唔怪得嘅，因为全世界嘅年青人都系躁动嘅，都系 我 即都系急进啲嘅。 我唔系怪班年青人，我怪嗰啲黄丝媒体，好似苹果日报嗰啲咩立场嗰啲，其实点解咁蠢咧？即系总之跟住人哋起舞，人哋话即系我都估到佢就系咁报噶啦。苹果日报又话嗰啲咩限制。人哋言论自由乜乜柒柒咁，其实全世界都系咁噶。你一唱国歌啊，嗰啲咩毕业典礼，窒杀赶你走噶。 喂，仲有另一单啦，最近新一单啦，咪话中国大陆中国政府咪话禁止庆祝呢个圣诞嘅。佢呢一个政策系 target 系只系针对共产党员嘅。喂，共产党员系要无神论咁。要求他哋唔庆祝圣诞，咁好正常啊，我觉得。但苹果咧就写到点咧，写到全国要封杀呢个圣诞节。但其实唔系嘅，广州你睇翻，你如果有上大陆，广州、深圳而家有好多啲圣诞装饰都出晒嚟噶。 系啊， 仲有明星上去做灯台，做圣诞嗰啲灯台添，个 show 添。喂， 呢个 咁嘅，我哋唔做得 嘅呢个啊。 唔系，应该可能针对江泽民嘅，因为 都有可能嘅。 江泽民系带头，带头去带头噶嘛？呢条捻样系啊，因为你讲嗱，讲真嘅，你共产主义信徒冇理由系无神，即系无神论者嚟噶嘛？你冇理由你江泽民带头去摆佛噶嘛？系嘛？啊！呢个真系要探讨下呢个吓。不过今日时间系咪上面加咗？ 系啦，都差唔多 过差唔多啦。咁啊，留翻你哋做啦吓，留翻你哋做啦咁样。系啦，祝大家圣诞快乐啦！ 好啦，圣诞快乐， 好啦， 圣诞快乐，拜拜， 拜拜， 拜拜。